係少咗一半㗎喇喎。即係你入大學嗰個機會理論上係倍增咗啦，已經等於係。嗱，由我哋嗰陣時14万係去到7万，係咪？理論上係咁樣㗎嘛。但係點解即係喂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冇咁多人跳樓啊，係咪？點解即係而家即係數字上面其實係機會係多咗。 喂，同埋而家有好多 opportunity 啦，係咪？即係你唔好話去國力嗰啲啦，吓 啊屌 即係你唔好話去國力嗰啲，即係 好似阿咩斯貝咁樣樣啊。 喂大佬啊，我個 Facebook 啊。 蔡斯貝嗰啲咁樣樣。 周圍有嗰啲咩叫咩非本地嘅專上學位課程 都搞。咁而家都有好多即係本地一啲即係私立所謂私立院校啦，即係例如恒生即係管理學院啊。 嗰啲 top up 嗰啲啊，你就算徐成斌又好，咩李宏基 又咪做咗啲即係即係 叫佢 啲咩 即 係 名外嗰啲 名外專上學院。 喂，嗰啲都全部有曬 degree level 啊。 但係你有曬 degree啲咩乎未啲代表你出嚟真係有個好嘅出路嘛，雖然你讀咗個 degree， 但係即係睇落嚟都係對個未來個前景點樣期望，仲有係搵唔到人生意，因為而家搵人生意係比較困難，即係其實好似我聽阿宮崎正有做個訪問話，其實呢人之所以存在唔係因為對未來有期望，係你而家有必須做嘅嘢，但係呢而家中學生或者大學生好難搵到佢必須要做嘅嘢，因為佢嗰啲時間已經奉獻曬，可能俾之前中學嗰啲補習班或者喺功課或者補課上面啦。大學之後又要爭 GPA， 其實佢好難搵到佢人生意義囉。咁我其實中學嘅時候都諗過，不如因為校園欺凌問題，不如諗過即係有少少諗自殺傾嘅，但係好彩冇，因為嗰陣時係覺得有啲嘢想做，所以因為時間仲即係嗰陣時冇搶得咁犀利啊，嗰陣時覺得有啲嘢想做，所以一定要做，所以就唔可以死。 所以係咪咁講咧？即係我突然間醒起，港英嘅年代反而我哋好啲，即係港英咧，就我估我唔係三 over 十七啦，我哋嗰陣時候更嚴重啦，即係17-18万嘅會考生，大概係萬 咁多嘅原來。 都有㗎，屌咁 18万， 喂我再早你10年啊嘛， 哦 ，OK， 咁我哋出生率高啲啊嘛，60年代戰後啊嘛， 系， 咁嗰陣時候我哋大概係1万-2万個 A level 考生到嘅啫，再入大學嘅咧，喂大佬啊，你得嗰間 Hong Kong U 俾你揀啫嘛， 係 1000-2000嘅啫，所以嗰陣時候我讀即係去嶺南讀大專嗰陣時候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候嗰個校長死咗啦，佢話其實你已經係人上人嚟㗎啦，佢計條數嘛，佢話你有1%嘅人。即係佢唔計飛走咗去，咁我嘅年代都唔係好多人好有錢去飛走去外國嘅啫，嚇、啊！即係佢已經話咧，其實你哋已經係人上人， 係係係， 但係當然 港英嘅年代反而冇製造咁多呢啲嘢，因為點解大家都唔撚掂啊嘛？ 係啊係， 大家都唔撚掂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屌咁我安於現狀啦。 咁啊，土伯你唔好話講。 同埋嗰陣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香港特別年輕人嗰個人工咧。其實個增速呢已經係減慢咗好多。即係你嗰個年代可能90年代80年代末期香港嗰個經濟仍然係增長嘅時候呢，嗰陣真係年年加人。 唔係同埋呢你好多 opportunity 嘅。即係就算你話讀完方法都好，其實如果你真係要進修嘅時候呢，只要你肯即係死去嘅話呢，其實你好多死去嘅機會㗎嘛。係咪即係你可以走去讀個 LLB 㗎。你咪你中意做律師嘛？你咪走去 London U 讀 LLB 咯，跟住咪做律師咯。你唔中意嘅，你中意你即係市侩嘅，咁你走去考個 ACCA， 走去做會計咯。 唔 係啊，考到你撲街 嗰陣，即使你讀完中五都好啊，你都可以做一個文員。 咁而家撲街啦！ 而家你讀完大學又係做一個文員， 撲街啦！而家就所以撲街就係呢一度咧，就係點咧？你個石頭一掟落去，屌你咩？全部都係大學生，即係我冇人同人分別啦。 即係碩士都好，都係周街都係。 即係我覺得咁樣啦，即係其實。系唔系自殺，系唔系要死，就唔系话你系唔系读到大学嘅问题，就系、是、你问题就系话你付出嘅努力得唔得到一个公平嘅回报嘅问题。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话， 以前你搏命嘅时候，你仲有翻身嘅机会。 嗯 ，OK， 不过你又好辛苦，但系咧你都唔会怨嘅制度，因为其实继续其实 open 俾你噶，不过你系惨啲嘅啫。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哋认咗命啊嘛，系咪？咁你。10分1/10，即係1%啦，咁你都搞唔撚掂嘅，就好難講㗎喇喎。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屌大家都有機會。喂而家係大概 10% 到比我哋以前多咗 9%， 如果我頭先計算，所以你 3/17，1.5/3 啊嘛。 唔係機會率係多咗啊，但係問題就係、是、 喂咁你好過我 1% 啦。 機會率多咗但係個出路好單一嘛，就係、是、問題。係 啦，即係呢個係最大嘅問題。 所以如果你問啊。

咁佢唔好搵到食呢，喂，如果搵到食嘅话冇问题㗎喎，佢活出真我，喂，又觉得开心嘅，咁係 ok 㗎喎，但唔係㗎嘛，喂，我喂根本上我做一样嘢我係冇兴趣，又泯灭自己人性，但问题就係话， 咁你咪而家做网台咪冇泯灭人性 咯， 你 唔系个个好似我咁好彩㗎嘛，唔系个个好似我咁好彩㗎嘛，係咪 事实你听听系咪自唔自杀，其实喺睇下好彩数，睇下嗰阵时会捉到你个救命稻草，咁嗰时其实都好彩，就嗰阵时其实因为校园欺凌都唔系好想翻学嘅，但系好彩遇到一个好好嘅老师叫吴 Sir， 咁佢就好开解我，同埋愿意听我嘅苦。数啊，同埋我嘅兴趣，因为我啲兴趣系文史哲咧，啲学啲同学唔会中意，唔会中意同倾偈嘅，所以咧咁，咁我嗰阵 我都 appreciate 嗰啲讲文史哲嘅人，因为我唔捻识大部分， 所以嗰阵时， 我识嗰啲文史哲全部都系咧考会考用， 所以你系，所以你咪系才子咯， 所以翻 学文史哲嗰啲就系叫才子， 所以翻学时嘅动力就系可能系每日都系翻去同阿吴 Sir 倾下偈，嗰阵时就撑过成个中学咯，我谂系咁，不过都系初中之后就冇乜欺凌， 唔系，但系我觉得就去到呢个阶段咧，点解近？即係近呢兩三個禮拜咁係特別密集，咁日日有人跳樓咁滯咧， 有 spillover effect， 我覺得 唔係，其實係 有 copycat 嘅 effect， 唔係係係有傳染性嘅，講真 有 㗎，因為你其實你呢啲報道越多嘅時候咧，咪開始啲後生仔，即係嗰啲讀緊書嘅，就會感懷身世，即係因為其實呢啲報道係會不斷咁樣揭翻呢啲唔同嘅學生佢哋自己過去，咦？ 我差唔多喎， 同我差唔多喎， 我同佢 life experience， 我咪一样咁惨。喂，你都死得嘅时候，点解我唔可以死啊？系咪先？喂，我都生无可恋、啊。喂，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搞社运嗰啲，觉得好戇鸠啦。讲真， 唔系我真系觉得戇鸠啊。 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喂，点解你唔做人肉炸弹炸鸠死呢个八九佢咧？ 系啊，喂，如果我系嗰条僆仔，你梗系控诉呢个吴克俭啦。 咪系咯， 你咁捻辛苦咯。 你是但揾一个嘛？ 我哋横掂都系要死噶咯， 十几廿楼掉落去， 你乾乾淨淨啊、 咁卵痛，系咪啊？ 喂，你做烈士啊，大佬！喂，你又唔留呢、這个， 啲人会谂到咁 嘅，你又唔留低你嗰个遗书又剩，系咪？跟住然之后等人哋去慢慢揭你过去又剩，喂，即系喂你死得嚟一啲都冇贡献喎。 嗰阵时个 佢俾人笑你戆鸠咯， 喂，如果我系本土派，我一定写一篇咧，千零二千字自己写得，今次唔使叫人写啦，屌系嘛？喂，梗系话要求香港独立啦，扮香港郑南榕啦， 咪系啊，喂啱啊，大佬。 嗱，再讲大啲，你要名留青史嘅，梗系控诉呢个共产党啦，仆街，系嘛？中国冇捻民主啊，咁样，跟住所以我哋冇咩，所以我而家要自杀。喂，你都有少少价值啊， 你啲贡献啊，哥， 因为我唔想翻学咗嚟跳楼。 写警世中嗰个咧，都系写警世中嗰个人都系好 翻学咪唔翻学， 好伟大之地为咗中国而自杀，咁唔系咁，即系好多人其实系未必有咁嘅政治认识噶嘛。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啲即系僆仔僆妹咧，即系太过 take it too serious 啊。 因为 take it serious， 因为呢个制度 就系、是、 呢个制度令佢 take it too serious。我覺得有時你人開心咧，即係你頭先講話人生意義啊，講啲咩哲學家啲，其實嗰啲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嘛。喂，香港梗係好撚辛苦啦，仆街，因為大家有即係對比噶嘛。 嗯， 你一定會同人哋比，咁你就會死嘅，咁你就會好唔撚開心嘅。 係啊，係啊，係啊。 喂，屌你永遠都有人上人噶啦，係咪啊？喂，你睇下李嘉誠嘅身家同我哋嘅身家。 嗯。 大佬，我梗係覺得好唔撚公道嘅。咁但我哋個諗法就係話，喂，咁呢個係因為社會制度唔公平，因為個税制問題，因為財富分配嘅問題，唔係我個人嘅能力問題，唔係我嘅際遇問題。喂，但係而家啲僆仔會諗，屌，點解唔係李嘉誠嘅仔，我唔係李澤楷咧咁樣？喂，咁你就實死㗎啦。 咁呢個就係我哋可能啲助教問啲，但係可以好用啲好理論化嘅嘢嚟勸佢，但係佢哋其實嗰時係情緒主導，係唔會。用啲好理論化嘅諗翻自己呢啲嘢噶嘛， 所以我左交死， 疏導 我左交死嘅時候，如果我真係要選擇自殺嘅時候，我梗係借呢個機會嚟控訴呢個制度啦，仆街！ 即 係 你唔 咁撚慘，大佬， 你唔一定要做人肉炸彈，係 嘛？ 起碼 我絕食都絕到死啦，為咗即係香港嘅獨立建國啊，或者中國嘅民主啊，吳嘉玲係嘛？咁你又戇居㗎，大佬，咁樣結束自己嘅生命。 好啦，系人哋系话你老屎忽啦， 唔系我唔系老屎忽，即系我将佢提升嗰、那个自杀嗰个层次咧，变成系有意义，同埋系有呢个社会价值啫。 系， 好似郑南榕咁啊，佢哋成日讲郑南榕噶嘛， 系 嘛，佢自己其实我估佢都系有少少即系精神有少少问题，不过即系但系佢死得系有特别嘅价值喺度咯。 系系， 咁如果一系咁啦，靓仔